意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泪真心藏身，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过程明确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停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生活带来快乐，成长在电力最今天走到累了，都在睡过，被逼疯癫头脑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乘着风，唱着歌，睡着了。期待他从梦中更精髓，阳光散在路上，却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Yeah.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变脸的心梗防不胜防。一般情况下呢，冠心病心绞痛的典型表现啊，就是胸骨后有阵发性压榨感或者是闷胀感，那么这种感觉呢可以持续3到5分钟。那么心肌梗塞患者的心前区疼痛呢，那就比较严重了，它可以持续半个小时以上，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或者休息一会儿也不能使疼痛缓解。那么胸口呢像有一块大的石头啊压着喘不过气来，还常常呢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有恐惧或者濒死感。遗憾的是呢，心梗的典型症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相当一部分患者很少甚至没有典型症状，而是呢出现一些五花八门的症候，将人们的注意力呢误导向其他的疾病，给人假象，使人失去了最佳的救治时机而猝然毙命，这就是变脸心梗更凶险的症结所在。由此可见呢，搞清楚心梗的变脸的招数啊，看透它的真面目，对于中老年人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呢，它是没有疼痛，在临床上呢，大概有10%到20%的急性心肌梗死可以没有疼痛的感觉，也就是说呢，无痛性的心肌梗死，而且呢，可以在没有任何先兆症状的情况下发生。开始呢，它就表现为休克了，急性心力衰竭，甚至突然猝死，而胸痛很轻或者是没有。也有些病人呢，在整个过程里边都没有胸痛的发作或其他症状，但是事后呢做心电图或者有关检查的时候啊，才发现以往你得过心肌梗死。这种无痛性的心肌梗死随着我国人口这个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社会逐步来临，以及糖尿病的患病率逐年增加，所以呢有这个逐年增加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出现头痛，头痛与心肌梗死呢，当然这两个呢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这两者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脑组织呢对缺血缺氧是极其敏感的，当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呢，你心肌没有办法收缩，泵出血液减少，脑供血不足， 那么就会导致头痛。这在临床上呢也不少见，只是大多数患者头痛呢被这个心前区的疼痛呢所掩盖了。因此呢，当患者特别是中老年患者出现这个头痛症状的时候，我们用一般的疾病啊解释不了。而且这个疼痛呢与劳累有关，就是你劳累了呢疼痛就会厉害了，我们应该警惕是不是有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而且要及时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再一个就是牙痛，有些人呢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呢会引起牙痛，痛点呢多在这个颌骨或者牙齿上边啊，它与急性牙髓炎的这个牙痛呢很相似，医学上称之为心源性的牙痛。心源性牙痛特点就是牙痛比较剧烈，呈阵发性的，牙痛的部位呢也不确切，往往是一侧牙齿都感到疼痛。与一般呢能找到相应部位的牙痛呢不同啊，不相同，大多数是由于身体活动啊、吃得过饱啊、情绪激动呢而诱发的。患者经过休息以后呢可以缓解，经口腔或检查没有明显的牙病啊，服用止痛药以后呢也不能解除。这些患者呢大多数以老年人居多。再一个呢咽喉部疼痛，有些人呢还表现为咽部或者咽喉疼痛，它可以沿着这个食道呀、气管呀向下放射，而且伴有闷堵啊、窒息样的感觉，咽喉呢也不红肿，扁条体呢也不大，上消化道背餐检查呢也没有异常。因为这个咽部呢离心脏呢远一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咽痛呢？主要是神经系统的作用啊，因为分布在心脏上的神经主要是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这些神经呢交织成个网络，与全身各部位之间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心肌某个部位梗塞的时候，那么梗塞病变呢就刺激了这个部位的这个植物神经，通过神经这个网络将痛感呢放射到身体的不同部位。医学上呢将这种疼痛叫做放射痛。心梗呢通过神经传导将痛感呢放射到咽部了，因此呢容易出现咽部的疼痛。再一个呢就是肩痛啊，由于这个肩部啊、胸骨部啊以及坐侧小指等处的疼痛，也是经过这个一到五胸椎前的交感神经节和相应的啊脊髓神经传入大脑的。所以大脑感觉中枢呢有时会分不清疼痛是来自于心脏呢还是来自于胸骨或者肩膀的，所以呢冠心病人常出现肩痛的症状，有时呢甚至会掩盖其他部的疼痛，所以对肩痛我们也要引起高度警惕。一般的冠心病人除了这个肩疼以外呢还有胸骨后或者心前区压榨样的不适感觉，另外呢冠心病发作的疼痛呢一般持续时间不太长，而且呢肩关节的活动不受影响。肩关节疼痛呢时间比较长，并伴有呢关节活动的受限。另外呢冠心病引起的肩痛在休息啊或者你服了硝酸甘油以后呢那么疼痛可以缓解，而你服用这个止痛药呢你像曲痛片呀、芬布德呀都是没有效果的。再一个呢就是腿痛，心绞痛的腿部放射痛呢也不少见，而这种痛呢有的是放射到了单腿，有的放射到双腿，有的放射到大腿，有的放射到小腿。极少数患者啊，甚至于呢他可以经过腹沟腹部最后呢扩展到左胸部。而这个病人心绞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说只放射到腿的前部，有时呢达到内侧的四个珠子，但是呢不能放射到腿的后部。再一个呢就是呕吐腹泻，心梗病人呢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呕吐腹泻呢，主要是由于副交感神经受到坏死心肌的刺激，加上心脏的排血量降低了，导致胃肠这些组织供血不足，从而引起一系列的胃肠道反应，往往呢被这个缺乏经验的医生误认为是急性胃肠炎而耽误了治疗。 再一个，有些人呢还会出现上腹痛。由于许多老年人缺乏典型的心绞痛症状，即便已发生了心肌梗死了，而这里边无痛感患者可以达到 15% 到 65%， 这就使得许多冠心病的老年人迷走神经反射引起了胃肠道的症状更加突出。老年冠心病所导致的上腹痛主要是以钝痛啊为多见，可伴有呢见吐下边憋胀感呀、不想吃饭、恶心呕吐，有的可出现坐肩部放射痛或者后背胀痛啊酸重感。它的发作呢或加重，有时呢它是与疲劳啊、兴奋啊、紧张啊这些因素有关系的。对老年人出现的上面我们说的上腹痛，我们也要高度警惕啊，细致全面的检查往往可以发现冠心病的一些证据。所以说呢，不典型的啊，也就是变脸的心梗呢，它这个招数呢是比较多，特别是以下三种疼痛，我们要及时做心电图检查，以及呢早期发现心梗，赢得救治的黄金时段。一个呢就是突然发作而且比较剧烈的疼痛，不论出现在哪个部位，我们都要想到是不是与心脏有关。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找不到病灶的疼痛，我们要想到是不是与心脏有关。第三个呢，它伴有胸闷啊、气促啊、出汗、恶心、呕吐等等这些症状的疼痛，我们要想到是不是与心脏有关。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以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心梗啊，主要是因为冠状动脉狭窄、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所以会引起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往往呢容易使人呢误诊啊，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人，或者你原来有冠心病啊，如果出现以上我们说的不典型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那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关键呢还是要预防啊，当然呢我们平时要做好饮食啊、运动啊，再就是不要过于劳累啊、过饱啊、限酒啊、改善睡眠啊、预防便秘，实际上这些呢对心梗的预防都是有很好的帮助。再一个呢，我们建议大家在服药同时，你可以经常服用灵芝。灵芝本身呢性平味苦无毒啊，它可以益心气、濡心充血、助心充脉，也就是说呢灵芝能益心阳，阳气旺盛，那么血管扩张、血流通畅，我们的冠状动脉呢得到更多的营养氧气，泵血功能增强，泵入血管的血液增多，那么全身呢各个器官得到营养氧气啊比较充足，那么脏腑的功能呢就会正常，你内环境就会稳定。你不然的话呢，阳虚生寒，气滞血瘀，会加重冠心病。经常服用灵芝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啊，减少心绞痛或者心梗的发作。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你像多糖，它可以刺激我们骨髓的多功能干细胞分化出更多的红细胞，红细胞多了，血红蛋白会成倍增加。灵芝总碱呢还可以扩张血管，改善冠状动脉的微循环。灵芝酰苷呢能改善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有机质呢可以增加含氧量啊，使得冠状动脉扩张，供血供氧充足啊，使冠状动脉形成侧自循环啊，增加心肌对缺血缺氧的耐受性，稳定冠心病，预防心肌梗死。当然呢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也会加重冠心病，那么灵芝本身呢

别害怕， 我太近， 放手， 将你